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之前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这部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听宋导来跟大家介绍这部电影。在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2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一首歌之后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撑伞穿过夜色，闭上湿透了领口，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谷坠落，剩下路途却不能，已经换残留那句手写的珍重。哦，那年唱给你的背影变了，雨中我任一束挽歌，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雨， 在无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那上期我们节目说了，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导，宋昆如宋导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荧幕前和荧幕后的故事。欢迎宋导来到我们的节目。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宋昆如。 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了聊我们怎么去找到了这些爷爷奶奶们，我们怎么去剪辑这部电影，然后让大家进了电影院以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那这期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从剪辑我们应该跳脱出来了，我们聊聊故事。那这些故事里边您觉得哪位爷爷奶奶的故事或者是跟他的交流让您最印象深刻呢？在上期节目里面我们交流到了一个点啊，我说到这个拍纪录片可能会有介入式的，有不介入式的，宋导给我们的解释是介入和不介入的都有。介入是你要进入他的生活。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宋导说到叶叔，这个 叶叔，对， 四川省荣剧院的叫叶叔。还有另外一个宋导还没说的细节，但是我知道是之前有一个情节没说，说找到这些爷爷奶奶们，其中都是朋友的，朋友的爷爷，朋友的姥爷。 对， 其中有一个呢是薛老爷，你们都叫他姥爷。 对， 都已经非常的亲切了，要么是叶叔，要么是姥爷。 是， 那这个介入你们是怎么介入的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介入呢，因为我们采访这么多老兵啊，其实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像叶叔这样，这个非常亲和力非常强，那么一次接触可能他就能打开话匣子。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有一些老兵啊，有一些老兵，那他可能对于这段的经历有一些他难以磨灭的一些印象，或者说他不想打开这道记忆之门。那当然我们最笨的办法嘛，那就是一遍又一遍，增加这个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当然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方法，就是说其实老人也都很像小孩嘛，那我们有的 老小孩老小孩嘛， 有的时候会给这个老人看其他老人的这个采访片段。他打开心扉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其他那些老人的真实讲述，让他又回到了他年轻时候的那个岁月。所以当看到这些可能陌生但是又熟悉的战友啊，讲起他们共同的这个战场的经历的时候，这些老人的心扉其实也会被慢慢的打开。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他可能都不会这个打开心扉，或者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确实忘记了很多东西。那我们把这种情况其实也在片子里面呈现了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给观众做一个二元化的这个世界，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的以多元的形式来呈现，因为真实就是这个样子。对， 那刚才说到打开心扉这件事情，因为一般大家会聊到曾经的战争，我们知道有这个战争后遗症，可能心理上或多或少的不愿意提起，因为大家对于战争的残酷曾经的印象有的是不是那么的美好，甚至是有些残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叶叔，他把这张照片折了过来， 对， 他是不是内心深处可能我想要去忘记，或者我想要把它掩藏在我的内心深处。那其实打开他们的内心让他们说出来，会不会对他们自己有伤害，还是打开了以后真正的能敞开心扉说出来以后他们自己也会好一点，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这些老人在讲述他们这个过往的时候，因为这些老人或多或少身边都有牺牲的好友，战友，他们一定是有伤痛的。但是从更大的一个层面上来说，当人把这些 难过的情绪啊宣泄出来， 嗯 啊，那可能会更舒服，这是我们一个常见的心理的这么一个常识， 嗯， 但是面对这些老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些伤痛在他们的内心已经隐藏了很久很久， 嗯嗯嗯， 他打开之后，他可能呈现的那个力量，是我作为一个采访者所不能够控制的，那可能老人也控制不住， 嗯嗯， 所以我尽可能的。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题、 嗯、 也是说我希望让他们在自由的这样一个平缓的讲述当中自己把这些、 嗯、 把这些往事带出来，因为身体是有一个防卫机能的嘛， 是的， 他会选择哪些说、啊、哪些不说、 嗯、 他能说出来的极限是多少，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跟老人的接触当中尽可能的去保护老人， 嗯， 当然了，这些老人确实也有哈，在这个采访当中真的是出现情绪失控的时候， 嗯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首先停下来， 嗯 啊，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采访比这个老人现在的这个安全更重要， 嗯嗯嗯， 那当然我们会安抚老人的情绪，甚至我们会结束， 嗯， 当然大部分的老人 嗯 基本在情绪这个平静之后，他还是会愿意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情。 嗯嗯，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就是这些老人为什么我经常说，他们很多人把一辈子的话都告诉了我，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多人一生都没有经受过，任何采访。 嗯， 所以当有了像我这样一个倾听者的时候， 嗯， 他们真的是可以把心里所有的话说出来啊， 嗯， 关于在这段青春岁月的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动，也很感激，但是其实反过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强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嗯，就比如说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老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但我很想知道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作为倾听者会有一个心理的压力，尤其是听了这么多老人跟您讲故事以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他的心理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在听这些老人讲述的时候， 嗯， 那肯定是新奇，啊， 嗯，新鲜， 新鲜啊， 嗯， 这个没听过，但是当听到的越来越多，这里面不光有快乐的事儿，肯定还有更多伤痛的事儿， 嗯， 还有一些青春的惋惜。 嗯， 那其实这些情感被我一个人听到了，那我其实也没有地方去跟别人诉说，我不可能把老人的话再转述一遍， 嗯嗯， 所以其实这些石头压在我的这个拍摄中期，差不多在第二年左右的时候，其实也导致了我的情绪会很崩溃，比如说我会晚上睡不着觉， 嗯嗯， 我会焦虑， 嗯， 我会觉得身上似乎有一个无形的这个力量在压着我， 嗯， 这个力量压得我喘不过气， 嗯， 所以其实我当时做的选择就是我想放弃， 嗯， 我不想再拍了啊，我甚至连素材也不想再看了， 嗯， 我也不想再去啊，朋友介绍老人，我可能会以一个特别各种各样的借口吧， 嗯， 就不去了， 我先不去了，嗯， 对，因为我无法承受，因为我觉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的内心有一个所谓的道德逻辑或者道德审判吧， 嗯嗯， 他在摧残着我，因为我觉得当我大量的拍摄这些老人素材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无论他们对于这段伤痛的自我修复有多么的好， 嗯， 嗯， 但是当把心中的这个结痂打开之后，他还是会流血， 嗯， 而我就是那个因为好奇 嗯 让他们流血的人，所以这个负罪感让我觉得特别的难过， 嗯嗯，有压力，嗯， 不仅仅是压力，我觉得特别的就特别有负罪感， 嗯， 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错的， 嗯， 我在否定我自己做的所有的事儿， 嗯，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想跟我的搭档说，我们要不把这些素材都删掉了， 嗯， 其实可能因为历史是无法完全被勾勒出来的， 是的， 那么有没有人关心他们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这件事似乎在现在没有那么重要， 嗯， 可能除了他们的家人， 嗯， 但是现实是说可能是因为节奏的原因啊，很多老人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他们已经听不到这些故事了， 嗯，是的 啊，可能儿女辈还听过，但儿女辈 这已经 就 是 因为老听，所以他会觉得， 嗯， 哎，我爸又说这个， 嗯嗯嗯， 他跟我们听起来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心理让我有很长的时间停摆了， 嗯， 最后怎么克服的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源于身边的朋友， 嗯， 啊，对我的一个首先安慰，然后其次他们去帮我 疏导我的心理， 嗯 啊、 嗯， 首先让我放下这个负罪感的这样一个心理压力， 嗯， 因为作为一个影像纪录片的这个创作者啊，这个工作者，是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是的， 因为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所有记录下来的这些影像和声音，它可能不仅仅未来成为电影之后， 嗯嗯， 它可能不仅仅是属于这些老人或者是属于我个人的， 嗯， 它可能有更高的这个价值归属， 是的， 所以也是身边各种朋友这样的劝告之后，我呢这个才慢慢的疏解出来啊、才能够说啊，那我们来继续再进行下面的拍摄， 嗯 啊。所以这个心理过程，我相信我都有这样的一个从这个接受到负罪到重新打开这样一个过程，更何况我们这些老人呢？ 那我们一般坚持一件事情，我们都说刚才说了有压力有困难， 对， 但是完成一件事情总要有快乐，就是在拍摄这部电影，您的获得感或者成就感或者认同感是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是特别值得的，或者有没有一直有一个使命感推动着说我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值得的？ 我觉得在整个做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最欣慰的那个瞬间吧，就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第一场首映，看到这个片子这个在黑暗中亮起，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在观众的掌声当中灯光亮再次亮起，我觉得我为这些老人做的这一切我问心无愧，我觉得我终于在这个四年的时间里我终于把这件事儿给做成了，无论它的结果啊，我们不问对错，只看结果的话啊，我觉得我这个结果我是可以像我承诺的这些爷爷奶奶有一个交代了，这个就像小辈儿对晚辈儿的这个，我有个交代了，虽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爷爷奶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经常也在想，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快一点，能够做得再快一点，他们是不是就可以都能够看到？因为毕竟这样一个抢救式的拍摄，它是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老人的身体状况，包括后面2020年的这个疫情，有太多我们人所不能对确定的因素，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抢啊，包括后期，包括等待审查、修改啊等等等等。 那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有来到电影院看到荧幕里面的他们吗？ 对，之前在这个双井啊的 UME，我们请到了我们片中的这个王仁山爷爷来到了现场。那我觉得首先对王爷爷我兑现了承诺，然后爷爷看到这个影片，包括他的女儿，也都是非常的感动。现场的观众听到了这个电影里的老兵亲身的这个讲述之后，也都这个获得了跟电影之外不同的这样一个理解。 是的， 对，这个感觉很奇妙，就是你在看电影里面一个真人 突然出现了自己的面前， 对，突然出现在面前，这个感真的观众发出的所有的掌声，我觉得都是发自内心的。对。 那在采访这些爷爷奶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除了电影里面的讲述的故事以外，在电影外面有哪些细节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首先因为这些采访者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次的见面， 是的， 所以其实都很熟悉， 或者跟哪个人的相处经历是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可爱，有没有哪个瞬间 可爱的人？其实你要一定让我说，我这样来说吧，我觉得有三个人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相对来说，首先是任红举。任红举因为是文艺兵啊，所以他讲述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画面感极强。他为观众其实讲述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不论是偷年糕啊还是等等其他，就是那个活灵活现的那个描述，你就会觉得忍俊不禁。有一些幽默的故事，比如说他得知要抗美援朝的时候一下跳到桌子上，那个 兴 奋 劲 儿啊，包括看他那个名字任红举的举中间那个长树道，他就盯着那个长树道看有没有那个名字，就那种少年的那种 那种青春的顽皮，就观众都在笑哈。 嗯， 当然后面他也经历了很这个惨痛的这种经历，观众也会随着他的讲话而流下眼泪，这是一个非常有故事价值的这么一个老爷爷，那么第二个老奶奶是让我比较愧疚的是，她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可能就走了。”因为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已经92岁了，然后我说：“我知道，我说我这不是来了吗？”我说：“您就跟我们来念叨念叨这个抗美援朝的事儿吧。”我说我不问您问题，我就是从您参军那年说起吧，您就从您参军那年说起。然后奶奶就来了一句说：“哎，我是哪年参军的？”就他在采访的时候突然就也不能叫失忆吧，就是他的记忆就进入了一个紊乱的状态。但是在我们都已经表示很绝望的时候，那么奇迹就出现了，因为另外一个奶奶在下一个的采访时间到来的时候呢，也出现在了拍摄现场。那当这个头脑出现这个紊乱的这个奶奶看到了新来的这 个 奶奶，她的眼睛一下就放出光，她说：“哎，这是我的战友熊涛瑞。”然后她的记忆又恢复了。就是好神奇，因为但是我们都在全程在记下来，所以我们这一幕也出现在了 电影当中。 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时光如何的老去，有一些情感，有一些记忆是超越时间之外的。 是的， 对，所以当他紧紧的用他那只，这个干瘦的苍老的双手握住他战友的手的时候，高高举起说：“我们是战友，我们一起上过鸭绿江”的时候，我们在现场的人就特别的既难过又感动。然后这个奶奶，然后突然就用一个她的情绪转换特别的快。这边还在笑，下一秒脸转过来看着我说：“你们现在都老了，都不知道哪天就走，我这个年龄说走就走。”然后就抱起他那个相册说：“如果哪天我走了，那撕了就撕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超越时间外的这种忧伤 和记忆。 对，是的，就是有感动，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感情。 对，但是这些 在刚才的描述当中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 但这些其实坦白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剧情片的编剧，我是无法设计的。 是的， 就他完全 他是没有逻辑的这种情绪的变化。 对，但是你在影院里面你确实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变化。因为他不是演员，他所有的一切呈现的都是真的。所以你很多很多观众都会在这个奶奶这个点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对，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像我记得咱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你说你的朋友去看过他在这个、 就是、这个片段。 对，就是这个片段。对。所以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叫老爷那个老兵， 薛老爷。 他在接受完我们采访之后，因为这个老爷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他在接受完我们的采访之后，第二天因为他是癌症晚期，跟家人住在这个医院，独自一个人，就是这个坐着这个轮椅就上街了。然后是交警，一个交警在马路中间发现了他，就问他说：“老爷子，你去干嘛？”他说：“我昨天有北京来的同志采访了我，我把我很多的故事告诉了他们，他们送了我一件这个，因为当时我们要拍摄嘛，给老人在医院没有衣服，他只有病号服，我们就给他买了一件这个 军装， 这个对，类似于毛背心的这个东西啊。他想穿着这个衣服去照一张相，我想他当时，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觉得说，我很多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可以照一张相。因为这个老人其实很倔强，他做了一辈子的医生，当他这个得了癌症之后，他其实是非常不太主动的配合治疗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病可能也治不好。但是当跟我们说完他的经历之后，他好像开始配合了。因为他总是跟他的外孙女说他们什么时候还来，我上次有几件事啊还没跟他们说清楚。我上次有几件事没想起来，他们要能来我还得再跟他们说。所以我们就又去 了 第二 次, 次、 第三次。就这样得到了这个老爷的这个讲述之后，我们感受到了他这个从9岁开始一直到 92岁， 嗯， 他基本上跟我们讲了这几十年的，除了抗美援朝之外，真的是一生从九岁开始如何给这个抗日游击队送鸡毛信， 嗯嗯， 后来参加解放军骑兵， 嗯， 然后这个跟这个骑兵的作战，然后后来怎么学医，怎么去战场， 嗯嗯嗯， 怎么这个当这个军长的医生，然后怎么要求下一线面对什么样的战场， 嗯， 讲了很多很多，他第一次就讲了5个小时，第二次讲了7个小时，一口水都不喝， 嚯， 所以真的是特别的，就是这种你完全不知道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 嗯嗯， 拍摄真的是在我们常规的这个剧情片拍摄里面，因为剧情片拍摄都是设计好的， 嗯， 我知道今天这场戏一共有多少个镜头， 嗯， 可能每一个镜头我分几种变化， 嗯， 拍完我们就收工了， 嗯，甚至之前都已经画好了镜头手稿， 对对对对，嗯，像这种老人这个采访没有时间，我们只知道开始的时间， 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嗯嗯嗯， 所以也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就是我们认为可能今天拍两个老人或者三个老人， 嗯， 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可能发现今天一个老人还没拍完， 嗯嗯嗯， 那其他的爷爷就可能只能再把人家送回去，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可预料的东西吧， 嗯嗯，我觉得在刚才您跟我的讲述当中，我在想他们内心深处其实也很想把自己的故事留下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听过很多关于抗美援朝的英雄的故事或者楷模的事迹，但是其实这些大家还没有听过的，如果他们这次没有说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们这些故事这些感动很有可能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是的，其实历史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够细琢磨的东西， 嗯嗯， 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隐藏在其中， 嗯， 我们无论看到的史书啊，包括一些历史资料，其实从宏观的历史来说它都是片面的，它都是碎片， 没错，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尽力的抓住这些历史的碎片，其实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回顾历史，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从这些历史的人物身上去吸收能够供我们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是精神， 嗯， 啊，可能是力量可能是信念， 嗯， 可能是一些生命感受等等啊， 嗯，这一般在拍一个纪录片或者是在拍电影，做一个文学作品也好，艺术作品也好，是要有目的性的吧，就是比如说我拍这个电影或者我拍这个纪录片， 嗯， 我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一种什么，或者是我是拍给谁看的， 嗯， 您之前有没有这种设想？ 最初我们在刚刚采访这些老兵的时候是漫无目的的， 嗯， 既不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要用他做什么，但是我们只知道要拍， 嗯， 那么当决定要做电影的时候，其实他就进入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产品规划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嗯， 我要拍给谁看， 嗯， 对吧，我要对他输出什么样的一个 价值观也好， 观， 嗯， 但是因为我们做的这样一个记录电影，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充分相信年轻观众的这个思维和他们的和他们的判断能力， 嗯， 所以我后来我们其实剪了很多版之后，为什么现在看到大家这个上映版是这样一个清淡的剪辑风格， 嗯， 包括有人说这是一种泼墨留白， 嗯嗯嗯嗯， 其实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在于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从这些老人身上感受到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一种精神的传承啊，这是我们特别想达到的， 嗯嗯， 因为虽然是老人，但其实他们也曾经是年轻人，他们在年轻时候的这些青春热血和这些所谓的恩爱情仇， 嗯嗯， 其实影射到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是相通的， 嗯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叫1950他们正年轻， 嗯 2021，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在年轻的状态当中， 是 因为我不认为年轻跟年龄有关系，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状态，所以怎么说呢， 刚才说到是面对年轻人，希望年轻人能够感受到， 对对对， 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曾经年轻的时候的感受， 对， 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在一个现在我们的和平年代或者我们现在经济发达的年代，然后去感受那个离他们特别遥，好像特别特别遥远的那个年代，置身到他们的那个环境当中去感受，那表达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其实纪录片有几种这个表达，一种是强烈的作者态度， 是的， 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 嗯， 输出给观众， 嗯， 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个就是不设态度。因为我相信每一个观众看到这个电影都会有自己的解读。 1000个人里面有 1000个 哈 姆雷特。所以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故事搬到观众面前，把这个选择和去理解的权利交给我们这个观众。我充分相信观众的这个判断能力。因为我是觉得在这样一个讲述人的故事的这样一个纪录电影里面，如果作为创作者我输出一个相对比较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态度的话，那么其实在某种客观的角度来看，它已经失去了真实的意味，因为我所有的剪辑和编排都会服务于我的这个态度。 是的， 当然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最后还是说了一句 slogan，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态度，这是一个连接70年前和70年后青年人的桥梁，在我们看来， 能给大家说一下这句， 这句话是他们相信未来，我们才拥有现在，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其实 是 这样的关系， 连接起来的关系，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青年的朋友们去观影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这个片子看起来讲抗美援朝，其实它可能跟真的跟你常见到的所谓的这个主旋律影片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说教，也没有这种刻板和高大诠释的这种人物，我们有的真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人物，普通的故事，但是我相信看过我们影片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电影里面这些人物集合在一起的那种力量和情感，所以当所有的观众很多的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只是想告诉观众你们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的， 你为什么要在71年后来看这些，因为有些观众说他们打这个仗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是的，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了未来，所以我们才有 拥有了现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我们最后表达的一点点态度，但它不是影片的观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很多人在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黑屏字幕，我们方式很简单，黑底字幕，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突然就泪奔了，就是他把整个影，因为整个影片已经结束了，他把整个影片的这个情绪记到这一句话上，所以这个劲儿，最近在网络上很多人我看发微博都在引用我们这句话，对， 这个今天我一个朋友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他自己的影评，然后因为我推荐他去了，他就给我发来了一下自己的影评，我觉得他写的还挺好的，然后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好， 他说年纪很轻，承受了不该有的沉重。描述的很轻，甚至还有些乐观，比如说开始的那个文艺兵老先生描述偷敌人年糕，刚才跟我们介绍过，但是历史是厚重的，话语节奏很轻，立意值得尊重，比如说那个拉小提琴的文艺兵被炸得只剩下了半条手臂，他的战友给他写诗说将来留下一根白发制成琴弦我们一起拉，然后他说最后就是一部电影的力量还是太轻了，还是需要年轻人持续的关注度，持续的加重自己的关注度，他觉得 非常好， 这样的好电影好片子可能太少了，太轻了，然后需要大家持续的去关注，但是相反这种题材的电影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去关注， 对， 因为说句不太好听的，现在的这个爱情片也好，爆米花片也好，商业片也好，再包括美国的这个漫威也好，这种电影充斥着大家的生活，然后我们觉得这种片好莱坞是保障，就是有好莱坞的名字我们去看就对了，虽然说它也不用动脑子，开开心心的吃着爆米花就看完了，像这种题材类的大家会关注的越来越少，那您是怎么看关注度少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它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是的， 因为他在观影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就像你所说的，不需要开动什么大脑， 打就好了， 就是爽就好了嘛，咔咔咔。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片子，因为我一直在说我们的片子其实它也不需要你动什么脑子，它的门槛很低。也许你们很多的观众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没有力量，恰恰相反，我觉得可能听听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故事，可能会让我们更能够在现在这样一个国家，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身上的自豪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今天我在这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影评，我也觉得特别的好，然后我可以摘抄一两句，我觉得他写的，因为他也是一个观众，看完之后，他写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泪奔，就是说，你相信自己出生之前就被爱着吗？不是被父母，而是被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很多人，他们比如今的你还年幼，容颜开朗，笑不知愁，踏过白山黑水，将自己置身于刀头剑手。这些场景你能想象，你能面对吗？你不必的，世间一切残酷他们都带你经历过了，那些饥饿恶骨，那些寸土阵地，那些枪林弹雨，都只是为了你。1950，他们正年轻，为此时此处的你向残酷天地献祭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写的特别 的非常的好，而且很扎心，这个非常就是也有点那一闷棍打中的感觉。 对，我今天看到这个微博上这个影评，我真的是，我觉得他把那个他们相信未来我们才拥有这句话，他诠释 了一下，诠释了一下， 真的是非常，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泪奔了。 就刚才您跟我说这段影评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16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16、17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困难可能是天大的困难， 对， 就哪怕眼前的一个小事儿，后面再看你可能会觉得小事儿，但是当下眼前看到的一个困难，哪怕是我明天要考试了，我觉得这都是天大的困难。 是是是。 但是1950那帮年轻人，他们承受的困难是什么样的，他们16岁的时候和我们16岁的时候其实相差不大，大家也都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对， 和同学谈笑谈跳，谈天说地，谈笑天地。 是。 但是呢，去了那样的一个环境，他们面对的刚才说到了阵地刀口，但是我面对的可能只是一个考试。这样一比较的话，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说，我听到了这样的比较，或者我看到了这个电影，我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会有一种新的思考。 对，我在对推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为这个电影做了一个评语，我说其实这个电影讲的希望能够感受到的一个力量，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71年前，他们的青春，他们打了一场抗美援朝 战 争。 战争 那么71年后的我们，可能不必出现在战场上。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里，无论是像你刚才说到的考试啊、上学呀、 是的， 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打我们属于自己的战争。我觉得只要在战争中，就像我们片中的老奶奶说的，战争就是残酷的，就是你死我活，但是不要怕战争。这是一种特别积极乐观的态度，我们用这句话来当我们影片的结尾，也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拖不垮打不烂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很乐观。 是的， 我们坚信信念的力量。所以这些力量其实运用在年轻朋友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它也会化为一个巨大的行动。我相信可能会让每个人会生活得更快乐一点，或者说对别人更宽容一点。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日子是9月18号， 是， 其实9月18号也是一个大家需要铭记的纪念日，需要铭记的一生的日子。那在今天我们播出这期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到时候院线还会不会有我们这部1950他们正年轻的这部电影，但是不管它会不会有， 有没有？大家之后一定要去翻出来这部片子，然后安安静静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那种最纯真最质朴的情感和能量，去体验一下这帮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的状态。但是在最年轻最好的年纪，有的人把自己的最珍贵的生命却留在了那片战场上。然后希望大家也都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永远的去铭记这帮爷爷奶奶，然后去记得他们曾经的精神，去记得他们一直传承下来的精神，并且放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更好的去面对生活。然后非常感谢宋导这两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1950他们正年轻的这部电影，也希望大家真的赶紧去到电影院，强烈的安利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大家能够有空到影院啊，跟这些爷爷奶奶一起致英雄致青春。 非常感谢郭导，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下周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是乐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再见。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